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10。北京晴，12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党的19大精神，努力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光辉指引，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中共国务院党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分别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分别主持会议并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强大的生命力，议论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广东等4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东北地区新玉米即将大量上市，农业部预计开秤价有望高于上年。 韩美同意美国在韩国增加战略武器部署。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7号上午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19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大政方针，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就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谈了体会。他们表示，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19大精神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把党的19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要先学一步，为全党做出示范。在座不少同志是新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位子更高了，担子更重了，站位就要更高，眼界就要更宽。大家要把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作为第一堂党课、第一堂政治必修课，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思想理论水平，以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职责。习近平强调，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要在学懂上下功夫，学懂是前提，关键是要多思多想，努力掌握党的19大精神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注重采取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当前和未来相结合的方法，把每一点都领会深、领会透。习近平指出，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要在弄通上下功夫，要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全部的而不是局部的理解党的19大精神，不能就事论事，不能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要把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把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同把握党的18大以来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起来，把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同把握党的19大做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深化认识党的19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各项战略部署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全面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习近平强调，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要在做实上下功夫，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进，以钉钉子精神全面抓好落实。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好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把分管的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党中央要统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就重大目标任务做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各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要自觉行动起来，明确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找准工作方案，排出任务表、时间表、路线图，对做好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点是质量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把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确保党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顺利实现。习近平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习近平强调，当前全党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会发文是传达精神的必要方式，营造浓厚氛围也是必要的，但要防止出现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不能空喊口号、流于形式。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多种载体，加大宣传力度，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光辉指引：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文章说，党的十九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全局，适应新的实践变化和任务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文章说，党章修正案的最大亮点和历史性贡献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修改后的党章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成为引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历史使命的光辉旗帜。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26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指出，国务院党组和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培育新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要确保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为明年和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央广消息，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26号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张德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进入新时代，人大工作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消息，中共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党组26号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精神。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人民政协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作为最重要的遵循，落实十九大关于参政议政的要求，求真务实，切实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代表们陆续返回到各自的岗位，他们来到群众身边，第一时间将冒着热气的十九大精神和大家一起分享，并结合工作实际共同探讨发展新思路。请听报道。 十九大代表、河南科技学院的教授、全国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卢振刚才从北京回来三天，就已经做了五场十九大精神报告，将参会的所见所闻所感与干部群众分享。 赶快把这个精神变成大家共同的感受，变成干大事、想大事、谋大事。 这些年呢，我们在生态建设， 在济南市南部山区柳府镇柳东村四德广场，十九大代表山东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社区党委书记王传喜结合戴村致富的经验，与当地干部群众共话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戴村的发展实践引起济南南部山区西营镇黑玉村党支部书记傅珍熙当面向王传喜请教。 我们的后山后水就是我们的最好的产品，有了好的产品，然后我们再有好的包装和服务。 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甘肃九钢红星股份公司碳钢薄板厂热轧作业区，十九大代表工程师王云平刚从北京回来，就一头扎到车间和同事畅谈十九大精神，并结合自己工作特点提出今后工作目标。 作为研发人员，以后还是要走进市场，积极研发出跟市场结合的市销对路的产品。 来自各地基层社区的十九大代表们深入社区，将十九大精神扎根在居民心里。十九大代表合肥滨湖世纪社区党委书记束红英， 把社区的服务的项目遍地开花，让我们社区居民只要住在这里就不想走了。 十九大代表陈林静是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大会一结束，他就一刻不停地来到社区和党员群众交流大会心得。 下一步建一个党代表工作室呢，把这个平台呢当做我们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这样一个平台。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强大的生命力，议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强调，要把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上，聚焦到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上，聚焦到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论断的深远影响上，聚焦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上，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 习近平主席26号在军队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示全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奋斗。连日来，习主席讲话精神激励了全军将士的军心士气，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第三期内已选择迂回道路。 陆军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连续实施合成营战术对抗演练，检验并改进新编制下的实战化组训模式。旅长赵善同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部队的转型发展成了摆在我们每一名官兵面前的必答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准备打赢明天的战争，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贡献力量。 习主席在强调练兵备战工作时提出明确要求，要把各项工作抓得很深入很细致。 对，战斗去吧，第二辆系统开机，准 海军沈阳舰舰空导弹区队区队长舒令带着官兵们在一次次模拟训练和实弹对抗中总结经验，积累数据，调整战法， 创新战法训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保证攻防兼备，克敌制胜。 习主席在讲话中还强调坚持问题导向，这不仅针对全军整体建设，对基层官兵触动也很大。不仅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政委纪晓青说，只有主动发现并弥补短板弱项，才能真正实现打赢。 把各种新的危机处理方式融入到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中，切实提升部队战斗力。 央广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春华同志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希同志兼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兼任辽宁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尤权同志不再兼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于伟国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赵克志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王东峰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陈求发同志任辽宁省委书记。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去年我国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进入改革第二年，当前东北地区的新玉米即将大量上市，农业部预计今年东北地区玉米开秤价有望高于上年。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首年，农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籽粒玉米种植面积下降30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增加1000多万亩。今年我国继续在东北地区深化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机制。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科表示，当前市场各方都有相对明确的预期，今年东北地区玉米购销开局良好， 开秤价有望高于上年，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玉米库存依然处于高位，下游需求尚未根本好转，市场供求的总体宽松格局没有改变，东北粮食外运的压力依然较大，部分偏远地区依然存在卖粮难的风险。下一步我部将继续做好玉米市场监测和形势的研判，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并配合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切实防止出现大范围的卖粮难。 国家防总昨天通报，九月份以来华西地区秋雨频发，秋汛明显，强降雨频繁程度历史罕见。当前防总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凌情形势和第22号台风苏拉发展变化。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国家防办值班员张腾介绍，9月1号起，我国华西地区秋雨日数多达44天，阴雨天占比超过77%，秋汛明显。 累计面降雨量达到了184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6成。受秋雨影响，陕西、湖北、重庆、江苏、浙江等10个省市有8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5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 国家防总要求各地突出抓好局地突发暴雨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外洪内涝等防范工作，继续做好华西秋汛防御的各项措施。 受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西南地区近期仍有降雨过程，局地突发短历时强降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台风活动的历史统计规律表明，后期台风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仍不可不防。随着气温走低，北方地区江河防汛工作也将逐渐提上日程。 生旦净丑，流派纷呈，梨园芬芳，薪火相传。2017年10月29号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中国戏剧学院第6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毕业班毕业公演，精彩集萃，让我们在一曲曲经典唱段中领略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新闻动车组，三季度鸡蛋禽肉价格快速上涨，农业部提示农户防范市场风险。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相关信息发布。2017北京秋季房展会，北京及环京项目减少，旅居养老项目占主流。请听报道。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五月鸡蛋价格跌至每公斤4.98元，为十年来新低。五月至九月快速反弹至每公斤9.15元，四个月累计上涨83.9%。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科预计，四季度消费需求减弱，蛋价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提醒广大养殖户主动防范市场风险。 前期因持续亏损而退出蛋鸡养殖的普遍为中小户，规模养殖企业仍然保持较为充足的蛋鸡存栏，加之三季度蛋价大幅上涨，刺激了养殖户积极补栏，后期部分青年鸡将转栏进入产蛋期，市场供给偏紧的局面将会逐步改善。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将从本月30号正式开始，本次考试共计划招录2.8万余人，比去年增加1000多人。招录将继续坚持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省级以上党政机关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全部要求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巡视员彭忠宝： 突出对专业能力和素质的彻查，指导部分中央机关和直属机构结合本单位本行业特点，自主命制面试试题，进一步提高试题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为期4天的2017年北京秋季房展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在北京以及环京地区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下，本届北京秋季房展会上参展的北京及环京项目不多，满足休闲养老需求的海南和云南项目则打出团购、直降、折扣等优惠手段来吸引北京看房人。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 环京的项目减少，主要还是市场供应的问题，就是现在由于国家严格的限购限售，然后开发商现在手中都几乎没什么盘了。国内来说呢，更突出的就是云南和海南两个旅游板块。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家国天下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专题展昨天揭幕，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国历史各时期代表性家训家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红色家风、当代优秀共产党人的文明风采，以及总局系统近年来涌现出的文明家庭先进事迹。 广东省公安厅昨天通报，当天61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广州，国内200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由此告破。 海南省日前发文暂停办理土地二级市场转让交易，近期海南土地二级市场交易频繁，特别是未经批准私下交易、规避审批、变相交易等违法交易土地、炒卖土地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土地市场管理秩序。 一列装满运动装备产品的中欧武汉班列昨天从武汉开出，驶往法国港口城市杜尔日，标志着中欧班列武汉到法国杜尔日直达专列开通，这也是国内中欧班列中首趟由零售企业定制的专列。 昨天是重阳节，在我国慈孝文化之乡浙江宁波市江北区，第14届中国合唱节和第9届中华慈孝节拉开帷幕。 文物部门近日在河北肃宁调查勘探中发现一处商周时期遗址，经初步发掘，目前已出土商末周初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继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动议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首次在西方国家设立之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议会日前二读一致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议案。 人民日报微博评论：历史不容忘却，当年远东的苦难是为全人类长鸣的警钟，伤痛的记忆警醒世人，只有敬畏历史才能真正走出历史。 昨天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全国老龄办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3亿。 光明日报聚焦老年文艺，指出物质养老外也必须重视文化养老，老年文艺创作是一个重要切口。 中国之声微博提醒，迈入老龄社会的银发中国更应把适老环境营造得更加完善，把养老服务构建得更加方便。 本月黑龙江明确了本省陪护父母的独生子女护理假天数，全国至少已有6个省份出台了此类政策，独生子女陪护父母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人民网思考，企业毕竟不是社会福利机构，让企业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恐怕很难将带薪护理假落实下去。 中国经济网建议，有关部门可以为企业制定一些和护理假挂钩的税收优惠、其他优惠或直接补贴的政策。 韩国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第49次韩美安保会议当天在首尔召开，韩美双方一致同意美国在韩国增加战略武器部署，以进一步巩固两国军事同盟。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说，为提高韩军防御力量，韩美两国将就修订韩美导弹指南和引进开发尖端军事装备开展紧密协商。另外，韩美将视时机和条件尽快完成战时指挥权的移交，并在明年韩美安保会议前共同完成移交计划的改善和补充。 美国国务院27号出台了制裁俄罗斯的指导意见，同时公布了一份涉及俄防务和情报领域39个个人及机构的名单。美国将根据指导意见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俄罗斯政府官网27号颁布的文件显示，俄罗斯禁止从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进口的产品类别中新增新鲜冷藏和冷冻的牛、猪、马等动物的可食用副产品、动物油和油硬脂等。俄罗斯政府强调，这些进口限制并不会对满足俄罗斯国内需求造成影响。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27号宣布独立后，欧洲多国谴责这一违宪行为，表示不会承认加区独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首先对此表态说，对于欧盟而言什么都没有改变，西班牙仍是我们唯一的对话者。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发表公报说，法国不会承认加区独立，法国希望西班牙统一和强大。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加区破坏西班牙宪法秩序的行为，表示葡政府不承认加区地方议会单方面宣布的独立。 索马里官员昨天说，首都摩加迪沙市区当天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宣称制造了这起爆炸袭击事件。 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官员昨天证实，阿富汗库纳尔省副省长27号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被绑架，目前去向不明。 尼泊尔一辆长途客运汽车昨天早晨坠入河中，目前已造成至少3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另有1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正在塞浦路斯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昨天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帮助黎巴嫩安置境内约150万叙利亚难民。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钟成，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从清晨到子夜，我们只提供新闻；从浏览到聚焦，我们只提供你想要的新闻。连接你与世界的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